谢谢。 昨日政府公布了最新登記的選民的數量是增加了39萬人的，年輕人的比例相當之高，其中在元朗區呢，新登記的選民有一半就是後生仔來的，所以後生仔即是18至30歲，即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年輕的，但是都改了回不到轉頭了、okay? 他們這班人當中呢、即係對於個選舉的影響有幾大咧？大家都可以係預測到噶啦。咁啊，今日咧，民主黨師傅啊，即係你管財政噶啦，就上到嚟咧，我想問你一樣嘢啦。嗱，咁你都曾經咧，好即係若干年之前都去過美國遊說啊。今次而家咧就雖然你冇份啊，但係嗰個而家。那個、美國嗰、那個參眾兩院嘅外交事務委員會咧，喺今日朝頭早香港時間咧， 美國時間星期三， 星期三啊，晏晝就通過咗咧香港嘅人權民主法啦。咁咧就應該好多人咧而家都騰騰震噶咯。 嗱，呢個法案咧，其實咧如果講翻咧，就已經等咗喺即係美國國會裏邊咧就4-5年噶啦。咁最主要咧個法案咧，如果喺呢個所謂參議院裏邊咧，就有個阿 Rubio 咧 ，Marco Rubio 咧就喺 老比奧， 係老比奧咧，以前喺2014年嘅11月咧，即係。當呢個香港出現佔中嗰件事情之後咧，其實佢已經將個法案等咗上上面。咁、當然咧，美國國會咧係咁計，佢用眾議院做基礎嘅。咁咧佢而家叫第186屆。其實嗰陣時2013年、2014年度咧，佢已經即係等咗個法案喺度，即係2013、2014年嗰個屆咧已經係等咗個法案上去。跟住到咧就2015、2016同埋2017、2018咧。相關咧都眾議院同參議院咧都有一條咁嘅類似嘅法案喺度。咁晾咗喺度就冇冇即係佢兩年一屆啊嘛，嗰屆過咗，咁就要再重新等個法案上去噶啦。咁咧直至到咧就係6月12日咧，正月到6月12日，即係今年嘅6月12日咧。係 啦，嚇咁星期三啊， 星期三就係應該咧係香港恢復二讀，即係送中條例嘅嗰日咧，佢哋就將個法案咧再重新等喺呢一個國會裏邊。咁當然啦，就呢個法案。等上台，再等上台之前咧，其實你記得咧，今年年初咧都有唔少人咧就去過呢一個美國嘅，先後有阿陳太啦，陳太嗰陣時候同埋阿 Charles Mock 係莫乃光啊，同埋阿郭榮亨，跟住跟住之後咧就李卓人同埋阿李柱銘亦都去過嘅。咁其實咧，你頭先同我講話以前都有遊說過，其實我好多年前嘅啦，就應該接近回歸前後咁上下咧，我係見過阿 Nancy Pelosi， 即係當時嘅，當時已經係議長嚟㗎啦佢。咁而家又係議長，咁我嗰陣時係做差仔，而家都係啊，就跟住阿李柱銘。 千祈唔好咁講，千祈。 跟住李柱銘，跟住李柱銘幫佢玩劫啦嚇，咁啊，係真係啊， 問阿 Martin 係唔係？ 咁咧就跟住咧，阿 Lance Pelosi 請阿 Martin 咧就喺眾議院度食飯嘅，咁我都因此有幸咧就跟住阿 Martin 咧就食過一餐飯喺眾議院裏邊。咁嗱， 其實連串遊說咧，就係你累積到六月十二號再將呢個法案等上去。 嗯， 好啦，到九月初嘅時候咧，你知道香港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包括啊黃之峰啊、何韻詩啊，同埋有一個叫 HAIAD 啊，即係 Tommy Zhang， 即係佢哋咧係新啲張嘅話，佢哋係即係學界大專學界咧有一個遊說團咧就參與埋呢一個嘅遊說工作，咁一次過咧就遊說見好多人。咁我睇嗰個格調亦都好高，因為 Nancy Pelosi 同埋呢一個所謂嗰個外交事務委員會一齊同佢哋同阿黃之峰佢哋開記者會，咁啊要加速呢個法案喺兩個喺個國會裏邊去討論。 嗯， 其實喺呢一個美國國會咧，眾議院同埋參議院咧，每一年啊，或者而家啦，此一刻呢一刻咧，眾議院有5000多條法案。 嗯， 參議院有3000多條法案。 哇！ 係唔係講笑？夾埋差唔多10000條法案兩個，你要令到一條法案。即係咁快咁迅速，加到上去咧，係要有相當嘅支持先至能夠將嗰個法案推到上嚟。你諗下排隊啊，你都排死你啦。即係如果你靠排隊，一定兩年後都搞唔掂啦。好似即係等於咧，2014年嘅時候，兩年一次。咁當然啦，由6月9號即係香港人100萬人上街，到即係9月初，差唔多呢100日嘅時候咧。就是在電視畫面，特別是美國人看到 CNN 啊嗰啲電視直播、CNBC 啊等等嗰啲直播咧，見到香港很多畫面咧，令到他哋有呢一個即係感覺嚇。咁啊，今次遊說亦都相當成功啦，所以佢先至能夠咁短時間將個法案咧就提即係點啊提升個速度，即係喺10000條法案裏邊。 你即係好簡單啫，香港760萬人口嘛， 啊、 美國3億1000萬人口嘛，佢、啊、要佢根本係10000條，真係唔即係唔多咯，10000條法案。 係啊，唔多啦。佢嗱佢咁多法案，你個個 立法會都話擺唔到上去香港760萬，佢3億1000萬人口嘅事務。 係啊，你諗下佢哋咁多事務。你諗下香港唔係美國都唔係淨係仲有搞香港噶嘛，大佬啊！烏克蘭啊，而家搞緊烏克蘭，你知唔知啊？ 真係 Donald Trump， 你諗下唔係香港咁，但係佢都能夠即係喺兩黨共識嗱。當然啦，即係支持要制裁嗰啲所謂即係搞亂香港嘅人士嗰啲咧，亦都唔可以開心咁快，因為點解咧嗱？今日咧就即係星期三，美國嘅星期三、就係25號就過咗啦，即係喺兩院裏邊過咗。佢下一個步驟咧就一定要將呢個法案咧送去呢一個眾議院、全院表決，參議院全院表決，表決完啦，兩個過到啦，然之後送去俾呢一個特朗普嗱 簽 啊。咁但係問題下個禮拜放假 係 嚇，佢、放兩唔係其實唔係放假，應講佢話叫 district work。美國嗰啲嘅説法叫即係地區工作，因為咧就10月13日定咁上下咧就係哥倫比亞日，咁啊呢兩個嚟緊呢兩個禮拜日，嚟緊呢兩個星期咧，就美國嘅國會咧，即係參眾兩院都休息，咁就等呢一個佢哋啲議員咧都翻去鄉下啦，翻去自己嘅 home town 裏邊，即係個 district 裏邊咧，佢都要去親下民噶嘛，係嘛？咁啊見下啲居民啊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佢哋跟住嗰兩個，咁所以預料咧就復會之後。我相信咧就係參議院同埋眾議院咧就好，即係應該就已經過咗兩個會，就應該好快咧就可以能夠表決噶啦。快嘅可以係10月之內咧就可以表決到嚇，咁啊，但係我相信今年之內咧一定就唔難噶啦。個問題關鍵核心喺邊度咧？嗱，眾議院就435個議員，咁如果眾議院咧就揾220多個。220去支持或者216已經得嘅啦，應該係218已經得嘅啦。咁我相信參眾兩院眾議院咧就參議院就100個senator攞50多個億都，即係兩面過半數完全唔難嘅，冇難度。問題關鍵喺邊度咧？過唔過1/3？嗱，如果眾議院過290咧，咁就特朗普唔簽都唔得，即係仲要呢一個 senator 嗰邊咧。就要係過67先過1/3。咁即是話咧，如果有4個民主黨共和黨嘅議員，或者部分民主黨少部分民主黨嘅議員唔支持嗰個法，即係參議員唔支持個法案咧，總統就可以行使個否決權。 係 當然，如果佢大比數通過80%，參議員80多票，或者呢個眾議院裏邊，眾議院攞300票，我覺得唔難嘅。參議院裏面咧有幾十票咧，可能未必一定係咁，因為美國因為中國都有遊說強力遊說嘅工作。 啊， 第一、第二咧就係點咧？佢而家內地咧豬肉貴啊， 內地豬肉貴，唔係講笑，好似豬肉貴。 係。 咁咧，於是佢就 貴咗五成，比舊年 七成， 差唔多成 條。 哇！ 而家咧就大規模咧就去買豬肉。 係。 咁誒諗緊咧就已經係好似訂單已經第一批已經訂咗10万吨。 係。 咁咧就買多啲豬肉，買多啲農產品。咁你如果你睇美國嘅政治版圖咧。中部嗰啲咧嘅省份咧就共和黨， 係 共和黨農業。兩邊嗰啲咧就工業啊、金融啊咁嘅樣，咁咧就民主黨啲嘅。 係 嚇，咁共和黨中間裏邊有啲 senator 啊等等咧，就俾阿特朗普遊說下。 係 嚇，喂你唔好簽啦，你唔好支持啦咁樣，等佢有個否決權咁樣樣。咁否決權咧就等阿特朗普可以有機會咩咧？同呢一個 大陸 討 價還價啦， 討價還價啦。嗱呢個係我憂慮嘅位。嗱當然啦。當然我覺得係有係咪有機會砰一聲參議院都過70票咁去過咧？都唔係冇可能嘅，因為而家眾議院裏邊咧有430個議員，所以叫 co-sponsor， 即係點啊？一齊即係聯署呢個法案，即係支持呢個法案嘅咧，就有37個。參議院裏邊100個裏邊有20個，其實比例上參議院仲多嘅。咁但係咧就都係嗰句啦嚇，過咧參眾兩院過半數唔難。能唔能夠過到三分之二？因為根據美國憲法就係參眾兩院過咗三分之二，阿特朗普即係總統簽與唔簽都會成立法例。咁但如果係過半唔夠三分二咧，特朗普就有個所謂否決權。咁否決權咧，咁如果我係喂你都唔好睇中方北京坐喺度唔做嘢噶嘛。嗱上個禮拜就已經派咗啲所謂副部級嘅人咧，就本來去買豬肉參觀農場，後來咧就。後來咧就冇老陰咧就叫佢唔使參觀啦，因為佢哋咧就話咩咧？佢哋話要咩？佢哋話即係已經買啦，買又唔使睇啦咁上下啦咁樣。咁但係留學去下個禮過兩個禮拜去係唔可以加碼咧？ 係 啦，落去加下碼啊，買多啲大豆啊，買多啲黃豆啊，因為咧嗱，你知道咧啱啱咧12月1日國慶咧， 係 內地國慶啦嚇。佢哋咧就要將佢啲豬肉儲備嘅冰藏嘅豬肉儲備都拎埋出嚟去應節， 係 咁即係呢啲即係雪藏嘅豬肉都拎埋出嚟，到呢一個春節嘅時候，就唔夠豬肉噶啦嘛，係咪好似同豬肉有關？同香港，喂佢攞嚟遊說啲議員，愛嚟叫佢哋唔好即係支持呢個法案，就特朗普有呢個空間可以叫佢哋遊說一下。當然啦，我相信咧。已經將個法案喺頭先我講萬幾條一個成萬條法案咁短時間稱到上嚟可以過到，已經係好難得嘅，好難得㗎啦嚇。咁但係有冇憂慮嘅空間咧？唔係冇嘅。咁睇下嗰個所謂北京嗰個反遊說工作，佢哋出解地幾大力度啦咁樣咯。 嗱，講到呢度咧，我又要截一截嚟咧。頭先呢節開嘅時候咧，唔記得咗講件事，就係各位記得支持我哋節目。捐款或者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嚇、你睇到我哋咧，一係你要而家馬上叮啦，或者咧你睇下我哋個地址就係喺我哋個熒幕裏邊出現嘅地址同埋支票抬頭係寫啲乜嘢就好清楚噶啦。你任何一而家我哋淨係個 sticker 擺咗喺下邊嘅。好 ，anyway 繼續落啦。我又咁睇喎， 講 即係。而家中國咧喺美國遊說咧，即係合法嘅喎，即係美國有遊說法噶嘛， 有 遊說法噶嘛，合法噶嘛。 有個字 咧，俾人係你講， 有個字叫 lobbyist， 係 點解嗱 ？lobbyist 英文誒叫 lobbyist 啦，即係中文叫遊說人，遊說咩嘛？ 啊，說客， 說客啊？點解叫 lobbyist 啊？ 係 因為坐喺，因為就係嗰啲喺嗰啲國會大堂裏邊企嗰啲人啊，就等嗰啲議員嚟到遊說佢哋，所以呢個字就叫 lobbyist 咁嚟嘅。 係喺 lobby 度又 係係啦， 同你傾喂，反對票 係啦，冇錯啦， 或者贊成票啊。 嗱，你唔好睇少啊，中國咧或者中共啦，喺華盛頓都有龐大嘅遊說團隊嘅。 嗱，即係咁，華為咧，美國政府告佢啊嘛， 係啊， 佢一樣請遊說團，又係俾錢。俾錢得㗎啦嚇，嗱即係基辛格嗰啲唔知代咗幾多啊？話俾你聽，咁啊即係嗱，美國合法啦，其實以中共嘅角度嚟睇咧，就即係干涉其他國家內政。 咁佢用美國嘅渠道啦，請啲美國人去做佢哋同佢做遊說工作啦。我唔知佢所謂佢反制或者反遊說工作咧，遊說工作有幾成功啦？咁但係呢個法案咧就 通過就應該通過的，能不能夠成為、嗯、即是在國會裏面通過一定會通過的、 嗯、 但是能不能夠成為即是、 多數三分二， 是啦，這個是一個 我有一些 有少少憂慮、 啊、但是呢 你現在在大陸呢，即是過去幾年、嗯啊、即是發生的事、嗯、即是亮劍、嗯、亮劍、嗯、譬如在南海那裡、嗯、即是太過 aggressive 了，還有呢你美國偷竊或者呢是強迫美國在華在華企業呢是轉移技術，做得實在啊！知識產權呢啲係實在係太過分嘅、嗯，太過分嘅，你激怒咗美國人，你令到美國咧係驚醒咗，美國驚醒咗，咁咧就佢哋成日以為咧美國淨係單向睇銀紙，但係咧你日日中共日話咩國家安全、國家主權，佢都識諗有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噶嘛？ 嗱、啊，咁當然啦，今次咧就呢個法案咧之所以咁即係咁快，真係好快咧，就能夠可以抬到上呢、這、一個即係、就是、議事日程裏邊咧，亦都係因為香港市民嘅，大家唔可以睇小自己嘅，即、嗯、係、就是、因為咧、嗯、過去裏邊咧嗰三個月裏邊咧無數次嘅上街，同、 嗯、 埋今次你睇翻佢個最新嗰個版本咧加辣嘅喎，同、阿 Rubio 咧初六月十二號嗰個咧有啲字眼係改咗嘅，咁、咧就即係例如有個字咧，咩 violent protester， 即係啲所謂 暴力示威者。 暴力示威者咧，佢而家係即係查咗嗰個即係 violent 嗰個字喎。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咧，即係佢有個例如有啲咧就話要制裁，有啲咧就係點咧？如果你哋將來申請呢、這、一個 visa visa 嘅時候咧，就要考慮埋佢呢啲咁嘅樣。如果佢哋係因為呢啲即係示威嘅行動咧而咁樣成為有罪案記錄，就唔可以咧就即係 啊。 就不一定是要不給 Visa 他們樣、即是他有這些這所謂寬免的，以前的寬免就限制一些、即和平的示威者，現在查了 Violent 那個字這樣， 即是說被他拉過判過什麼 都有，即將來都可以去的。當然他也有一些所謂制裁，例如高危，包括鄭若驊那些高危， 李家超 那類那些，他是不單止是什麼，他還有一個 Relative 那個字，即是當事人和 relatives 是直屬直系親屬， 係啦咁樣咁，所以呢個法案是加辣版本嚟㗎，唔係一個所謂即係六月初或者應該咁講2014年嘅時候魯比奧就雨傘之後嗰、那個即係所謂民主人權法咁樣，咁而家係一個所謂加辣版嘅咁樣。咁當然啦，嗱即係順利就三分二過咗，唔順利咁就再拉鋸下，咁啊再投過，咁都有機會過嘅，最終都會過，可能拖一段時間。咁過咗之後，然之後先可以再組織個制裁名單咁嘅樣。咁呢個咧就要到真係實質制裁，可能都仲要一段時間。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你呢個法案嚟講咧，就似乎係對呢、這、一個一啲破壞香港所謂人權嘅人士咧係一個警號啦。 嗯、我聽講咧，就有位建制派嘅議員啦，立法會議員咧，已經晨早咧一呢個送鐘出嚟嘅時候，就賣咗美國層樓噶啦，啊，即係費事開名啊嚇。 唔單止係議員添啦，有個嗱報紙賣嘅，我唔知道肯定幾大。有一張報紙係賣過楊，唔係楊潤雄啊，楊偉雄， 係 科技創新局局長，佢以前喺美國做過嘢嘅， 係 佢賣咗五層樓喺美國， 哇， 賣咗五層。 是不是因為價好？ 不是，我不肯定，是三月間的事，看某張報紙就可以了，賣過的報紙，我只是說我引述那張報紙所說的東西，它是賣了，但是信中條例出了沒多久，它就賣了五層樓了，五間屋應該可能是， 五間屋，是， 這樣。 他們自己害怕的，其實 他最清楚了，他最清楚了，美國 住過嘛， 他最清楚了，是，最清楚了，是啊， 他們那個今次嗰個煙劈啊，就算而家你話可能最早十月十月啦，就算搞到十二月 ，OK 呢排咧，佢哋班人咧都有排震噶， 係啊， 成班人。 今次參眾兩院其實除咗處理頭先嗰個即係民權人權法之外咧，仲有一個所謂 Protect Hong Kong Act 嘅，即係嗰個一啲所謂禁止美國就運一啲貨一啲所謂 crowd control 即係嗰啲叫咩群眾管理嘅一啲武器。係嘅咧，個所謂催淚彈啊嗰啲咁嘅嘢，就唔俾去香港咁樣樣嘅。咁呢條咧都過埋嘅嚇，咁所以咧就不過講唔講呢個對呢、這個實質上對警隊有少少影響，但係 即係我唔知道好定唔好啦，但係嗰 tear gas 咪唔嚟自美國咯，咪嚟自北京咯。 其實咧，所謂催淚彈啊、橡膠子彈嗰啲咧，都唔係咩先進科技嚟嘅，即係好多國家都會製造，口徑口徑啱就得㗎啦嚇。 英國、英美唔供貨就全部去曬內地。 啊！大把地方可以生產。喂，講開講下嗰啲差人咧，即係節目初嘅時候講啦，中大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咧，佢話調查到出嚟咧，由六月中至到九月初啊，最新九月初嘅咧就係、是、比六月中嘅時候咧，對差人嘅不滿咧係升咗一倍嘅。 嗱，最少如果喺最新嗰個調查裏邊咧，有48%人咧 係啦， 係俾警隊零分。 係，誒俾十分嘅咧係得10%。 係， 如果用民調角度咧，即係話係一面倒，唔係話polarization 啊，唔係兩極化咁簡單啊，係去到一面倒嘅地步。咁咧香港警隊咧就喺7/21之後咧，再加上其他嘢就係一鋪清袋㗎啦。你實在做太多嘢。 我相信唔單止係7/21嘅。 啊， 7/21加埋831咧，831咧，如果大家。大家又上街遊個行咧，最嗌得多嘅口號係咩 啊？都黑警嘛， 721唔見人， 係 831 打死人。 嗱，最我仲記得咧，616嘅時候咧，最嗌得多係咩啊？林鄭下台。 係， 而家已經冇人嗌林鄭下台。 係 啊，頭先而家咧最新呢幾期行嗰啲咧，係最多就係721。 係721最 831 係831。啊！佢哋係最針對嘅依個警察，因為嗰你7/21咧，唔係呢個送中咧已經抽起咗啦，正式係撤回啦。咁而家個運動咧已經轉變在咧係集中啊對，即係對警察個不滿啊，而係咧具體就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其實咧，如果你解鈴還需係鈴人啦，今日即係當中有唔少即係問呢一個林鄭月娥，其實佢啲人係好清醒，思路好清晰。即係喂，個大頭佛你搞出嚟嘅，咁你而家要警隊孭咗佢，要呢一個咩孭咗佢，其實係你搞出嚟嘅，你諗下喺立法會，而家又叫啲勞師動眾叫百五人去同佢溝通對話，喂，609100萬人想同你對話，你未翻屋企，你已經出聲明話 繼續二讀， 係啦，616就叫你撤回。 係，整200， 搞咗三個月，你仲話呢個壽終正寢？即係如果你實在上，你如果要聽市民嘅意見，唉，咁多途徑，咁多方法，林鄭月娥你應該咧就切實啲五大訴求，係嘛？做得幾多你就幾多，唔係就一路重複一路重複，就話嗰四大訴求唔可以唔做，唔可以做。 今晚都冇實際答覆嘅，冇。 唔係今晚佢嘅答覆，我嘅理解就係重複以前嘅答覆啦。係 啊，佢只係面對面俾你鬧一餐，鬧一餐，就估唔到咁唔好彩咧，就抽到出嚟咧，自己有實在太少。 嗱，我唯一今晚可以證明咧，就可能從嗰啲發言裏邊咧，政府表面就冇做過手腳，喺個抽樣裏邊 係 嚇咁。因為民調咧，同今晚發言嗰啲嘅比例咧差唔多嘅， 係啦 嚇，咁所以變咗咧，就今晚發言咧就係從即係市民大眾嘅意見咧個比例係差唔多，咁只係證明到咧就係今晚咧佢即係政府係抽人上去見同埋在場去抽嗰發表意見嗰啲咧，佢冇做過手腳咁解啫。咁但係發言嗰啲意見咧都講即係大體反映到香港市民嘅諗法。 大家咧，你可以重温下頭先林鄭見到150位市民嗰個叫做我哋叫做咩社區對話，社區對話 嘅。不過仲要搞到幾長喎？ 係啊，佢做乜噶？落一個區已經嘅，人哋話咧見150人已經嗰個區封曬啦。如果見1500人就封咗大半個港島。 我5:30喺港島揸車去赤柱食飯。 係， 我。經過隧道口入咧個跑馬地隧道，我以為宵禁。 係， 我預平時嗰度我預九個字只一個鐘頭入到去。 塞車啊嘛嚇。 係啦，結果20分鐘入咗去。 個個都唔夠膽出嚟。 即係意思就係嗰個好似宵禁嘅城市咁樣，成個區份啊，個個咧就係即係盡量避免嚇唔去嗰個地方。咁啊，我唔知道呢一種嘅方式嚇。 即係如果你落到去誒灣仔啊，跟住可能你下一屆下一個你去九龍，跟住去新界做， 個個都驚，個個驚你嚟啊！即係驚影你訪問啲人咧，即係我睇訪問嗰度咧，都係誒啲記者訪問都係誒我。他哋都好小心噶啦，但你抽咗出嚟嘅訪問都話驚放催淚彈，個個咧唔係驚示威者，係話驚放催淚彈。咁有啲食肆老闆就話：如果有催淚彈我啲食物就冇用。即係你係喐，你搞到，你唔好淨係以為係啲學生唔中意你，其實普通市民都係唔中意你嘅。即係你衰到咁樣咧，就係應該自己諗下啦。嗱，講到呢度唞一陣。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城寨，支持彌敦道證交所，捐錢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同埋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我哋唞陣先，翻嚟再問咧。阿善仲佳有一樣嘢，喺示威嘅情況，你又去過啦，你睇到咧，同埋你三十幾年前咧參加呢個民主運動 ，OK， 爭取普選運動，有啲咩唔同？嗱，翻轉頭揾善仲佳講下。